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圈内人都知道，李金斗的辉煌事业与他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笑星李金斗的幸福家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李金斗称自己的妻子为良师益友，妻子张韵华与李金斗是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同班同学，也许是由于漂亮的缘故吧，张韵华一直很清高，整天少言寡语，只知道拿着个八角鼓练他的单弦。到了十七八岁，情窦初开的李金斗就喜欢上了张韵华，常常找一切机会讨好她。每次演完出到后台来，李金斗总是把洗好的毛巾轻轻地递给她擦汗，还时不时地把一些省吃俭用买来的零食塞到张韵华的书包里。渐渐的，张韵华对李金斗也产生了好感，她发现李金斗的衣着打扮总是那么干净利落，十几岁的男孩子竟能自己做被子，而且他的业务还特别的好。就这样，两颗年轻的心慢慢的贴到了一起。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怕字当头》。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永泉。 陈永泉，不好。 不好， 这名字一点都不美呀。 是啊， 哎，你听我这名字， 您叫什么呀？ 英啊， 英啊，这美什么呀？ 美什么 啊？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啊， 宋祖英 啊， 多美呀！ 那你叫什么英啊？ 猫头鹰 啊，猫头鹰， 多美呀！ 美什么呀？那夜猫子还美呢， 夜猫子怎么不美啊？ 那是不祥之物 啊， 他要冲谁一乐，那位当时就能死过去。 哦，这个猫头鹰一乐就死人。 对， 哎呀，咱们两个人老没见了， 可不是吗？你躲我远点，是我要死是怎么着？ 这点你就不懂了。猫头鹰不是不祥之物。 哦， 猫头鹰最大的特点 什么？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这样。 行， 多难看呢，难看它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睁一眼闭一眼，遇上闲事你别管，看见假装没看见，既安全来又保险。 这保险什么呀？ 保险，太保险了。 嗯，你这叫明哲保身呢。 你甭说这漂亮话， 现在这年头遇见点事儿你管得了吗？ 什么事儿啊？ 你就拿那天来说吧，我正在排队买火车票， 哦， 来了一位专家。 哦，这位是科技人员。 什么科技人员？ 专家吗？ 专家。 怎么个专家呀？ 专门往前边加。 哦，加塞儿的呀。这位不排队， 哎，往前这么一站，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嘴就来了。 怎么说的？ 朋友啊，帮一帮忙啦，我是华侨啊，买两张票啦。 嗯，这华侨应该照顾。 什么华侨？ 他不是归国华侨吗？ 业余的。 业余的？哦，冒充啊。 等买完了票口音变了。 哦，怎么说的？ 哎，谁要火车票 啊？ 谁要火车票？广州北京，广州北京，240，240，240。 哦，票贩子。 有一位天津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哎，我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嗯， 刚买的你就卖呀、啊，你这不是坑人吗？ 可不是吧？ 哦，我坑人呐！ 啊， 嘿嘿，活该！ 哎， 你这怎么说话了？我还告诉你，这你要不要？再不要，你就250。 哎哎， 你才250呢！我怎么250了？啊，你这小子还要捣乱是怎么？啊，你还打人呢？哎，打你就打你！啊，砰！ 怎么了？ 一拳，刷一下血下来。 哟。 旁边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管呢。 是啊， 我可看不过去了。我说同志们，同志们，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人人有责。 哎，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半身不遂。 哎，半身不遂 啊！不管是谁， 嗯， 我们都要做坚决的斗争。 嗯，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哎， 绝不能光喊口号。 哎，我看你就光喊口号了。 那你怎么不管呢？ 我怎么不管 啊？随便打人太无法无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对， 同志们， 嗯， 你们都靠边来， 瞧你的。 我也躲远点 啊。你也不管呢？ 我管这干嘛呀？一管嘣，给我一拳。 嗯， 这一拳坏了。 怎么了？ 门牙打掉了，下巴粘黄，耳朵打聋，甚至来个脑震荡，落个半身不遂，瘫痪以后卧床不起，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十年八载，一吃劳保停发奖金，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干，老婆一离婚，房子一着火，全家都玩完呐。 哎呀，这一拳他们是家败人亡了。 哎呀，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 行了， 怎么办呢？ 你怎么 回家？ 哦，吓得连票都不敢买了。 不买了。 嗯， 回家，车一来滋溜一下我就钻上去了。 嗯， 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了？ 这专家在我旁边呢。 哦，他又上来了。 我一看这专家 啊， 还是一位钳工。 哦，这位是工厂的钳工。 钳工 怎么？钳工啊， 专门掏钱包的工作。 这哦，小偷啊。 小偷，就这俩手指头就跟钳子似的，我眼看着他把那个女同志钱包夹出来， 真快， 他快，我比他还快呢。嗖， 你把他抓住了？ 我把眼睛闭上。 闭眼睛啊？你怎么不抓他呀？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 啊。那也不对、啊、 那我应该抓他。 应该抓他， 把他送公安局。 对， 这事儿判不了刑。 嗯， 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怎么？ 我这模样好认呢。 对 啊，一打我受得了吗？ 嗯， 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嘿嘿，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哪能都像我这样、啊、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拽上。 嚯， 你干什么呀？ 我没干什么。 啊，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兜里？ 对，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暖和暖和，这叫暖和呀、啊？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我没偷。怎么没偷啊？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 嗯， 特别是这个同志， 嗯， 他一指我， 同志， 哎，请您坐一下正吧。 哎，你坐正吧。我作证 啊！ 哎呦，你怎么单叫我作证？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 我 啊，坐呀！ 哎 啊， 哎， 等着 啊！啊别！啊别别别别别别！ 哦，哑巴了！嗯、啊， 别别别！ 你说什么呢？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啊， 我明白了，你说你跟那小偷是同伙呀？ 对了，不是。 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不好吗？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没法不笑。 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 害臊了， 跟大红布似的。 嗯， 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就下车， 没脸了， 低着头往前就走。 嗯， 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怎么跑了？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呢。 嗯， 您说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怎么办？ 把他截住！ 当然了。站在马路当间，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电不拧腰，噌， 把他给抱住了， 穿便道去 啊，躲开了。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什么地形啊？ 你看后边有人追的，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对， 我在这儿堵着你啊。那小偷也急啊，冲我就过来了。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 哎，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什么？ 嗯， 这就是弹簧刀子。 嗯， 我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哎，等等等等，红刀子出来， 我炸你苦胆。 呵，瞧炸这地方。 小偷，你用这刀子吓唬谁？ 嗯， 你吓唬别人成了，吓唬我你可差一点。 哎， 你这么一个小青年，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单干这个呢？ 哎， 当时我把气运上来了。我告诉你，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当时就凭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汤汤汤汤汤汤汤，这么一说，说的这个小偷气儿也消了，刀子也收起来，还只给我道歉。 你怎么说的？ 小偷爷爷，我放你走怎么样啊？ 就这个呀。 听完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帕子当头》，我们接着来说说李金斗的爱情故事。张运华家过去是旗人，这老理儿多，一听到女儿要嫁给一个说相声的，特请来三姑六舅八大人，家庭会议整整是开了两天，是要把这桩婚事说黄了不成。而张运华呢，则以绝食抗议，终于让家人松了口，决定见一见这个说相声的小伙子。哎，这见面后，张运华的父母就发现了，啊，这个小伙子懂规矩、讲礼貌，于是呢，成就了两个人的美满姻缘。这结婚后，李金斗又是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呢？哎，先让我来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天文学》，一会儿啊，我们再接着说。 您是相声演员， 对， 认识我吗？ 你 啊。 不认识， 连我都不认识 啊！ 行了， 嗯， 行了， 怎么了？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哦， 互相认识认识。哦，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呀， 啊，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哦，天文学家。 对对对。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嗯，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哦， 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 哦， 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啊！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这就好嘛，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啊，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怎么测验呢？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哦， 怎么样？ 好，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行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哎 啊 啊，那我问问你 啊，随便问。 你说说这天吧。 啊，这啊。 你不是天文学家吗？ 对啊。 那你说说这天吧。 天啊。 哎， 天是吧？ 啊，天。 天很大呀。 是啊， 啊， 不小啊。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 这个简单的说吧。 啊，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嗯，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哪。 啊，天哪。 啊，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 什么叫天人义理啊？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哦， 哎，天人的义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不信你可以问呢。 那我得问你， 随便问。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二目。 二目？ 对， 这日月是照亮的， 二目是看路的。 哦。天有四十， 哪四十？ 春夏秋冬。 人有四肢， 哪四肢？ 胳膊大腿。 哦，这比四十。 哎， 哦，天有五方， 哪五方？ 东西南北中。 人有五官， 哪五官？ 眉目鼻口耳。 嗯，天有五行， 哪五行？ 金木水火土。 人有五脏， 哪五脏？ 心肝脾胃肾。 你先别乐， 不是乐啊！ 天有北斗七星，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呀？ 人有七窍。 这七窍， 哎，这是个知识。 什么叫七窍啊？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是吗？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好好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对对对。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哎，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这才六个呀？ 哎，这还一嘴呢。 啊，你这凑窟窿来了？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还有 什么？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是吗？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那数不了。 完了。 哦， 你问不住我。 天有360度，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嗯，天有一道天河。 天河 人有什么？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一挂大肠。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对了，学问。 天还有？ 还有什么？ 天有阴天。 阴天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双目失明。 双目失明 什么也看不见了。 哦，天有半阴天。 半阴天 啊。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巧蒙眼。 巧蒙眼？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人有迎风流泪。 迎风流泪？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嗯， 啊，掉几个眼泪。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红的。 嗯，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呀？ 人有烂眼边。 烂眼边？哦， 上火了。 哦，这也是红的， 发炎，红的。 天还有？ 还有什么？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咱赶一块儿 这巧了。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是啊，你那天还请得了啊？ 啊， 怎么样？ 有点像的。 没问住我吧？ 没问住。 这是不是学问？ 哎，是学问。 当然了。哎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嗯， 阴天是怎么回事？ 哎，什么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看你快活干什 么？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对对对。 哦，老天爷。 哎，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男的 啊，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还有母老天爷呢？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啊， 你怎么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啊。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您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费这么半天劲，你不知道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 啊，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哦，那哪个知道？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哦，你知道啊？ 我知道。 那好极了。你知道？你说。 阿姐啊， 事儿，你说我听听。来，说。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怎么了？ 哦，你知道 啊？好啊， 嗯，再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怎么了？ 你瞧不起人呢？ 没有，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啊，对啊，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似的什么？哎，站着，告诉我。告诉说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那怎么说话？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 了。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哪能那么说、 啊？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那当然了，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鞠躬啊！ 哎， 好。 这干嘛呢？ 鞠躬呢？ 哪是鞠躬啊？ 我干嘛呢？ 母鸡奔食啊！ 啊！有这么大份的母鸡吗？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那我怎么鞠躬啊？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这个麻烦劲儿的、 哎，深一点。 这70度， 哎， 别人呢？ 你给谁鞠躬？ 给您鞠躬吗？ 你得看着我点啊！ 还得看着点， 哎、 这麻烦劲儿。 你瞪我干嘛？ 多的。你不能让我看着你点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呀。那我怎么看呢？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哦，还得笑着点， 显得你谦虚啊。 麻烦劲儿的。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吗？ 什么叫什么鸟叫、啊、 没有这么笑的呀。 那怎么笑啊？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哎呀，这可难了 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对，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是的，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你来来。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好 啊，哎， 先生，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哎哎哎， 因为这是个学问。 是，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冒。 哎，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是是，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嗯，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没太阳。 没太阳。 这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这结婚之后呢，妻子主动承担起家里的重担，让李金斗一心一意钻研艺术。每次演出前，李金斗都要先给妻子演一场，这经过妻子把关后啊，他才会信心百倍地走上舞台。李金斗笑言妻子是他的良师益友，是最忠实的观众和最尖锐的批评家。 地球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

谁呀、啊？一个是刚上来年轻的处长，一个是刚离了休的那老处长，俩人站一块儿的。 这有什么新鲜的？ 哎呦，不行，你得琢磨琢磨。这俩人要站一块儿，你说我先跟谁握手，先跟谁打招呼？你是不是该琢磨琢磨？ 这跟谁握手不一样啊？ 不一样。那么我要先跟老同志握手，这年轻同志就会以为，哎呀，你怎么看不起年轻的同志？我要跟年轻同志，老同志他心里不平衡。我刚下台，你怎么就这样？你说这不得琢磨琢磨啊？ 行了，这很简单的事儿。 那你说怎么办？ 那你就别理他们。 我不理他们，好容易有一个跟领导接近的机会，我不理人家，我怎么那么大活啊？ 那你就跟他们打个招呼。 打招呼？别啊！这不是跟检阅人家似的？ 那你就过去给他们鞠个躬。 这么大个子鞠躬多难看啊！ 那你就先打招呼再鞠躬， 也不好看。你好，这什么样？这。 那你怎么办呢？ 我琢磨着呀，咱们得这么着。我呢一只眼睛看老的，一只眼睛看新的。我呢这个手呢像是奔那边去，这个手像奔那边去。我表面上让他们看不出啊我是跟他笑呢，我表面上还让看不出我是跟他说话呢，又笑又说话，来一遍啊，来，我就这么过去了。 怎么样， 把他们俩人全吓趴下了。 我都快让你吓趴下了。 哎呦，这可真不行啊。 你说你这慢慢通通的琢磨太耽误事儿了。 这不是没琢磨到吗？你要是琢磨到了，大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有经济效益。 我就不信像你这么琢磨能有什么经济效益。 给您说说呀。这不是上个月我去买菜去。到了我们那个东城的菜市场，我一看，这西红柿怎么1.8一斤？ 现在不都这价吗？ 不。年轻人不琢磨这个现在国家宏观调控一直通货膨胀凭什么就1.8一斤啊菜市场自己定的我上个小一点菜市场准便宜你就拿西城来说你知道这西红柿多钱一斤吗？ 多少钱？ 1.78块。 便宜二分钱。 便宜二分钱？你不琢磨谁给你这二分钱啊？ 对 对不对啊？有这么便宜还得更便宜呢坐车又到南城了。 又到南边了。 那南城这个价格能把你给乐死。 南城这多少钱？ 1.77块 一个，又便宜一分。 哎呀，你说吧， 江坤啊，甭客气了，赶紧买。 不行，货比三家，4-6成撞完了，最后这5斤买的，您这是多少钱一斤呢？ 多少钱？ 1.76块 一个，又便宜一分。 5斤得便宜多少钱？ 那你便宜大发了啊！你想那边是1.8，你是1.76块5斤，哟，你足足便宜2毛钱呢！ 不琢磨你说行吗？ 看来得琢磨还真管用， 太管用了。 不过江辉受累跟你打听一下，你赚那4-6成坐什么车去的？ 打的。 那个花多少钱？ 35块。你管得着吗你啊？对不对？一笔是一笔，我打的我能报销 啊！对， 我琢磨琢磨这个。 那咱不算了，你琢磨的真有道理。 哎呀，高高兴兴回家了琢磨好了，舒服 啊，舒服。 哎，让我老婆出来，来，二人呢，给我炒个咱们家的传统大菜。 什么大菜？ 醋溜白菜。 你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我爱人说了，又有什么事这么高兴啊？说吃醋溜白菜就吃醋溜白菜，那醋呢？去上对门借点醋去。 哦，家里没醋了，你呀，赶紧往邻居家借点醋去。 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 一个借醋你也琢磨呀？ 我们这楼道3家呢，你说我上哪家去借的醋？ 你往哪家借不行啊？ 不行啊，你个张姐、李大哥、王二弟他们3个人家里情况不同啊。 你往那张姐家借去啊？ 张姐家借啊？那我进去以后，他们两口子都在家，一点事儿没有啊。万一就张姐一个人在家呢？我进去借醋，这时候门开了，她丈夫回来了，看见我跟张姐站在他们里屋，在那儿我 你等会儿。你借醋，你跑人张姐里屋干嘛去了？ 也许他们家住从那个大衣柜里。 没听说过。 不是，我浑身有嘴，我说不清楚。 那你呀，听我的，往那李大哥家借去。 李大哥啊，我跟李大哥平常是素无来往啊，这次通过借醋要是认识了，老往我们家跑，我长期不在家，我爱人对人又特别热情，一来二去他们有了感情，我不引狼入室吗？ 真能琢磨。 那你听我的，你就往旁边那王二弟家接去。 这王二弟平常最爱赶时髦，哎呦，平常说话女了女去，磨磨丢丢。你知道他现在追什么时髦呢？万一我进去，他跟我说话，哟，坤儿哥来了，特想上这儿来，没机会。我一看这情况，我又不好驳人面子，只好说，哼，不是什么接送来了，我太太让我去。你说我这叫干什么呢？这不，这个这。 整个俩神经病，你琢磨的可没边儿了。 我正琢磨着呢，这时候听见我爱人在屋里叫我，江宽醋呢？ 得着急了，不是？ 是不是在人门口那胡琢磨呢？ 对，没错，这正琢磨呢。 你过来，你过来。 嗯， 我告诉你，你该琢磨琢磨，不该琢磨你别琢磨，你累不累呀、啊、你啊？ 这话说的对、啊。 我说什么什么 啊？ 什么叫不该琢磨？我别琢磨，我不该琢磨的，我从来不琢磨。 是吗？ 比方说咱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我琢磨过吗？我没琢磨过呀。你现在40多岁，嚯、 嗯， 可以说是风华正茂、风韵正存的时候、 哦， 对不对？你跟男同志一块走过吧、哦，跟男同志一块宴会喝过酒吧， 嗯、 跟男同志一块握过手吧。嗯、我琢磨过，你有婚外恋吗？ 别说这个，他还真没琢磨过。 哎，我从来就没琢磨过。 好， 我就相信一点 啊， 这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间自有真情在。 对， 这些我都不琢磨，嗯、我就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要是真跟了别人的话呀、啊， 怎么样？ 二婚我找什么样的？ 你还琢磨呢？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片段《琢磨》。有一些人就认为，在需要决断的时刻，模棱两可、瞻前顾后、犹犹豫豫是避免犯错误的法宝，因为他们相信，在狐疑的时候，这犯错误的好机会绝不可能傻乎乎的等你。下面呢，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片段《忧郁症》中的主人公，哎，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们两口子谁也别怨谁，一对儿忧郁。 哎，你不能那么说，你不能那么，我跟他不一样，他爱忧郁。我遇见那个事儿，不容你不忧郁。 不，你遇见什么事儿了？ 您说吧。 啊。 我爸爸过生日，我应不应当去祝寿？ 应当 啊。我岳父的生日，我去不去？ 得去呀。 可他们俩的生日在同一天，这怎么办？ 哎，多寸呢？哪天呢？ 8月15。 嗯，好日子。 这什么意思？ 哎，中秋佳节团圆呢？ 团圆 啊！ 我上哪儿团圆去？ 你上你父亲家。 我上我父亲的 啊， 我媳妇乐意吗？ 哦，对，那上你岳父那儿， 那这边呢，我落不孝顺。 干脆，你们两口子啊，一人去一头， 一边一个 啊， 我们俩怎么团圆？ 哎，可说呢。 哎，什么叫可说呢？你不也犹豫了吗？你有主意吗？没主意吗？ 我没主意 啊。 你说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呀。 你有办法？ 哎， 你怎么办？ 下班之后 啊， 我打车间往外走。 哦。 走到厂子门口，我数这布，看一共卖多少布， 干嘛？ 要走个单数，上我岳父家去；要走一双数，上我爸爸家去。这公道 好吗？儿童游戏， 哎，记这数。好容易快到厂子门口了，传达室那刘大爷一喊：“哎，有你封信，哪儿来的？”一搭茬坏了， 怎么了？ 记那数乱了。嘿，你看这怎么在想？想不准啊， 这得准， 得重来，重来， 还来， 打厂子门口往回走，再数，重数一回， 还数啊， 还数。 我看你呀、 啊，啊， 算了吧， 怎么了？ 甭管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哎，才白数， 不是，你数着数着一打岔，还是得忘，这不白数了吗？ 还真叫你说对了，白数， 啊、 白数了。 你看怎么样？ 我走到厂长办公室门口啊， 啊， 正赶上厂长犯心脏病。 哟， 蹲那儿了，起不来了。周围一个人没有啊，都下班了 啊， 让我遇上了，这我管不管？ 管呢，赶紧送医院， 送医院 啊！ 这心脏病人，要一动他就许重了，谁负责？ 哎，也是 啊， 不，病人别动 啊， 你给他吃药， 给吃药 啊？ 你有药？ 我哪有药啊？ 其实我倒是带着药呢。 什么药啊？ 长虫清。 那不行，厂长吃那没用。 哎，我吃的挺管事儿的。 那是啊，你净闹虫子吗？ 不光我一人，范振玉他们、魏文亮都吃这药。 你们都有虫子， 这药给厂长用不上啊。 不，你自个儿留着吧啊！ 我正犹豫呢， 厂长睁眼了，指指这上衣兜， 这什么意思？ 带着呢。 哦， 带着药呢。 好， 我一掏，有，倒出一片来，搁嘴里，一会儿的功夫缓过来了。嘿，我要不在跟前啊，还麻烦了。 你瞧，无意之中做了件好事儿。 呵，厂长对我这个夸呀。 哦， 说我工作是一贯的勤勤恳恳，早来晚走，以厂为家。 好， 没过多少日子，提升，提升我为厂办副主任。 哎，瞧这事儿赶的，你看， 刚当了副主任没几天 啊。 就赶上跟厂长啊带着几个技术员出差， 上哪儿去？ 到广州， 干什么呀？ 跟外商啊洽谈，要进口一批设备。 不是进口设备，你去干嘛呀？ 我给厂长当助理。 你当助理？ 哎， 哼，这厂长也没长眼眉。 这叫什么话？这是个，我当助理。 你了， 为了尽快的赶到广州 啊， 厂长让我呀去买飞机票去。 那就赶紧买去吧。 我到了民航售票所 啊， 我一琢磨，哎呀，这飞机这东西可不是玩的。 怎么了？ 它愣往天上飞呀， 多新鲜呐。 你想这东西它一飞起来 啊，感情这飞机也会打实。 这飞起来这出了事儿， 嗯， 跑是没地儿跑啊。 不是，您净想这干嘛呀？ 哎，我看电视嘛，一来这外国飞机净出事儿。 那是外国，咱们国家的民航向来就安全。 我是担心的。 你赶紧买票，一会儿没了啊！ 这让你又说对了 啊！ 到我那儿没票了， 你看怎么样？耽误事儿了吧？ 没耽误事儿， 没耽误， 没耽误事儿。 怎么？ 那两天下大雾， 哦， 飞机停飞了， 哟， 买着票也得退，不坐火车就雾了。 你瞧，歪打正着。 哎，坐火车到了广州，那地方它热呀。 是， 厂长心脏病又犯了， 哎呦， 这回住院治疗。 哎呀，那谈判这事儿怎么办呢？ 指定让我负责。 你负责了？ 我负责。 那好啊，谈吧。 谈 啊， 这是谈，不是说聊聊天谈谈话完了 还干嘛？ 完事儿还得签字呢。 你签呢？ 签，说容易签呢。责任，这是责任，给人签 啊， 你担责任， 这可管得着吗？ 你要不欠，咱算干嘛地呢？给家打长途，请是谁？厂长在医院呢。 啊， 我负责呀。这几个技术员也可恨， 怎么了？ 不拿主意，不表态 啊， 一个一个拿眼瞄着我。你说我受不了，受不了。 不是你受不了也得受，谁让你负着责的？ 外商看出来了， 人家懂这个， 看出这意思来了。 嗯， 加紧攻势，他拿话挤得我。 哦。 我一想，不能让他们小看了。 是， 既然负这责任，我就得担这沉重。 对， 当时我一咬牙， 嗯， 一跺脚，嘿，干脆给人签字，上趟茅房， 躲了。 不是躲呀，我找地方我也清静清静，我再研究研究啊。 你上茅房里跟谁研究去？ 我轻松轻松啊。 啊，好好好，轻松轻松。 到厕所一瞧， 嗯， 嘿，这厕所还真干净。 卫生， 设备全 啊、哦， 还有那个什么洗完手， 对对，高级宾馆都有这个， 还有那个 啊、 有尿池， 哎，废话， 有蹲坑， 嗯， 还有坐桶， 嗨， 坐桶，我没坐过， 没坐过，连这都没坐过， 这黑赶上了坐桶，来这坐桶，啊，不行， 怎么了？ 我平常我蹲惯了， 这玩意儿也宅席呀、啊， 我还得蹲着， 还蹲着去， 我蹲着吧， 嗯。 哎呀，好容易赶上一次坐桶，你说要不坐着冤不冤？挺干净的，要不还这边这，哎呀，这俩都各有利弊。我怎么着好我？ 不是你跑那儿又犹豫上了，这都值当的吗？这个 不是，我还是这心里啊研究这签字的事儿。 不是你好好想想正事儿吧。 哎呀，我是欠的，我是不欠的。 自个儿想。 我一摸，嘿， 嗯， 有一钢板。 那干嘛呀？ 五分的， 那管什么用？ 就看他的了。 怎么看他的？ 欠是不欠？看这钢板的。 怎么看呢？ 我把它扔地下。 哦， 掉地下看，是字儿是闷儿。要是字儿就是欠字，要是闷儿就闷住了，别欠。 哦，用这种办法处理公事， 哎，心诚则灵啊。 嘿， 拿这钢板，走，嘣儿， 什么呀？ 掉茅坑里了。 哎 我看是字儿什么？ 行了，那还看得见吗？ 你你再来一回吧， 再来一回 啊， 再来回，没了，没钢板了。 得，这回看你怎么决定， 怎么决定 啊？ 不欠，不担责任。 不是，你不欠没关系 啊， 怎么跟外商交涉呀？ 不用交涉了。 怎么？ 我这扔钢板这时候 啊， 有个同行业的厂家，他抢着把字签了， 叫人抢走了， 买卖没谈成，我伺候厂长回来了。 你看，白跑一趟 啊， 回去准得挨批吧？ 挨批 啊！ 不但没挨批，受表扬，破格提拔我为副厂长。 不是这怎么回事？这个 原来那个外商啊，他捣鬼了。 是啊， 发来的全是那个淘汰产品。 哦， 跟他签字那厂子损失外汇好几百万 哟， 因为我没签字没吃亏。上级表扬我是独具慧眼，处变不惊，稳操胜券。 你看，认准他有领导才能了。 公司召开了一个厂长联席会议。 哦， 让我在这会上谈谈。 谈什么呀？ 谈谈我的经验。 你有什么经验呢？ 不谈不行啊。 啊， 把我推上去了。我说谈吧。 那就谈吧。 往这一站， 嗯， 帽子摘下来，给大伙儿鞠一躬。 多 同志们，大家都来了哈， 这不废话吗？ 让我谈一谈经验 啊。 这个我呀，我还说不， 又要来劲儿 啊。 说呀。 哦，我得说说、啊、 说吧。 这次啊，跟外商谈判这场斗争、 嗯、是 我们没有吃亏上当 啊。 这主要的是由于啊， 嗯， 由于我这么一犹豫啊， 把实话说出来了。 由于上级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 哦， 至于我个人，就有一点体会。 什么体会？ 那就是不该签字的绝不签字。 哦， 不该拍板的绝不拍板。 对， 不该办的事儿我绝不办。 要是该办的事儿呢， 那也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还是犹豫啊。 马志明、黄族民合作的相声《犹豫症》，原名呢叫做《犹豫王子》。马志明拿到本子后改了名字，加了包袱，通过为祝贺父亲和岳父同一天的生日左右为难，为到底签不签合同、拿不定主意等细节，把人物放到具体境遇中，展现人物性格，细致刻画人物形象，如工笔白描一般，使人物具有立体感。好了，欣赏完这两段段子，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最后啊，我们为您准备的是优客李林带来的《不知所措》，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怎么会从你的双眸中决定了我的难过，这次只有我们知道在彼此之间交换的承诺，没有说出感受，只有不经意的沉默，却不能肯定你真的会懂。你身旁的他开始告诉我不能再说，在我再想从你的眼中找到悸动，也许我从门口离去不能代表些什么，我以为你会留住我，只有自己爱上你的眼里我不知所措，让你轻易地把我的心带走，只有自己爱上你的眼里我不知所措，让你轻易地把我的心带走。身旁的他开始告诉我不能再说，在我再想从你的眼中找到寄托。